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好朋友们，在晚上的22点01分59秒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这个节目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一个新鲜的调频。自从这个节目2018年1月1号落地青年广播之后，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可是我真的很想更多人知道和了解这个节目。在北京城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慢慢进入一个理想的状态之时，有一个人在直播间跟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的其中一个小时，算算有很久。真的是一直在看我直播的朋友的话，我们已经见了300次，除以把那些周六周日的时间去掉的话，250次，有没有？很难得。如果真的把我当朋友，也算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朋友了，而且这个朋友每天会在节目当中跟你们相见。我刚才很感慨啊，看到那个片花，这个片花是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制作录制的。我之前对这个节目有很多的假想和构设，当然主观是主观，客观是客观，我希望我呈现的一切都是符合10点大陆机的品味和定位的。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第一种，你可以通过微信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这几个字，然后点击直播间找到10点大陆机，就可以来看我的直播。第二种方式，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10点大陆机，赶紧点关注，关注了10点大陆机，至少你晚上孤独寂寞的时候，我 stay with you， 我陪着你。首先要谢谢正在陆续进场的花椒的朋友们啊，小媳妇儿、大点的坑、没人疼的新郎、纣王啊、空气中的精华、剑气、大前门的生活、蚂蚁啃大象，这些朋友我的名字我都很清楚，你们都不止来过一次啊。胡小剑、小剑你也来过很多次，冰冰的眼泪，欢迎各位。我想问问大家，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夜晚出现的人，喜欢在夜晚听音乐想事情的人的话，你一定是个非常敏感的家伙，跟我一样，我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家伙，活得有些仔细啊，非常会替别人着想。那在28岁之前，那真是替别人着想的没边了，特别容易怕让别人受伤害。过了35岁之后，性格里有一点点的变化，但是那份悸动、那份触景生情的感觉一直也不会离开我。我想你也有自己一些不会离开的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性格特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来大家说说，忽然之间你被一个画面、一份触动的感觉，那个触动我自己感觉是非常珍贵的生命体验啊。有些时候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只能自己体会。 就比如说我很兴奋的时候就想咬牙的冲动，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起鸡皮疙瘩啊，从全身起一身鸡皮疙瘩之后慢慢冷静下来。我特别专注的时候我是不会动的，我会静止的看着一个画面，让我自己所有的知识积累无限的累积出来之后爆发出一个画面，我就开始自言自语。哎，我就是这样一个神经质的家伙，你喜欢这样的神经质的家伙吗？如果你觉得这个神经质的家伙可以交流互动的话，你不要光看我光听我放的歌曲，跟我聊聊看你有什么问题，尽管可以问我，我只要能帮你去解答，我们一起聊的，我真的是畅所欲言，你畅所欲言，我敞开我的心扉。那你看看左心房右心房都在这边，换个角度。今天准备了很多让我会很触动的音乐作品啊，我觉得音乐是让我们的生活有色彩的一部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音乐的朋友，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前提是你一定要熟悉，记得十点打录机，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语言成分就是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今天晚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身边的同事都说，哇，这首歌的小提琴的 solo 简直太经典了，不管是男生女生，这是个情歌对唱的歌曲，都是那么的好听，没有一点点的瑕疵，不管是 rap 的部分还是唱的部分都恰到好处。那这首歌是谁呢？是一个姓黄的男歌手和一个姓莫的女歌手联袂演出的一首歌曲。那在22:07，再次感谢还在或者正在进场的十点打录机的朋友们，有请这首歌的演唱者出场。是不是很洒脱的小提琴 solo？ 你会觉得一定是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孩，或者一个非常消瘦有轮廓的男子在风中漫步、奔跑、跳跃，有纠缠，又有失落，又有开心，又有生活扩大化的画面呈现给你。那么爱你，为什么？莫文蔚、黄品源。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总理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如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每一个你认识我，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我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心情会自然而然的亮丽起来，变得高级起来，情绪上音乐上的勾勒呢恰到好处，会想到很多情情爱爱的画面，以及那些生命当中难以割舍的情绪的部分。我希望这首歌点亮整个夜空，让我们的十点打录机在一开场就有一个劲爆点哦。那么爱你为什么？你问问自己哦。 有太多难以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懂，你现在唱歌这样的歌，你 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那么爱你为什么？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谢谢黄国伦先生，我是周准，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十点答录机。Hi everybody， 晚上好，我是你的主持人朋友，一个夜间的守护者，周准。刚刚这首歌被翻起来的时候，大家还是有一点激动的感觉，对不对？像我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一样。 Alan 说这歌好久没听了，忽然有被触动到。怎么样，有没有那种全身鸡皮疙瘩串儿起来的感觉，汗毛唰立起来的感觉，整个身唰跳起来的感觉，整个人哗，就是反正很开心就对了。Alan 你不是关注过我吗？怎么又再次关注了我呢？我的黄色毛毡好看吗？如果再配一个红色帽子的话，就一道菜，胸式炒鸡蛋啊，很好吃。那么爱你为什么？群里的朋友大宝说没理由。没错，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和问题。那么爱一个人没有理由。现在其实在这个那么难发现爱、找到爱人的时代，真的义无反顾的去爱一个人，也变得珍贵起来，对不对？谢谢小乔送我的太阳，谢谢静心啊，谢谢何豆豆。曾几何时，我们都沉醉在一些六七十年代的我国台湾部分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当中，无法自拔。那些触动是卡带时期带给我们的情节，美卡音像、宝丽金啊、飞碟唱片啊，然后百代。等等，这些家喻户晓的标志现在都已经慢慢消失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个人非常的遗憾和心虚。那个时候为了一张卡带还省吃俭用的，一张10块钱啊，真的。然后过渡到 CD 时代，一张 CD 也非常的贵啊，正版 CD。 我那个时候有一个习惯，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每次买卡带买 CD 的时候都会看那个包装盘是不是真的，在阳光下看那个闪烁的标志，就像看钞票的那个水印一样，真好。Alan 被你发现了，当然我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人，你为什么再多次关注我？给我一个解释，合理的、迅速的、马上，不然的话我就让你再听一首歌啊。今天我们会说你会因为什么会慌触动一下一个许久未见的人，一首听了很多次但是最近没有经常听的歌曲。刚刚那首《那么爱你为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啊。时间刚刚好，22:15:13，你现在正在哪里呢？是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到了你温暖的小床上，还是已经慢慢要睡着了？不管所有的已经啊，我们都现在正在一起，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交流对视。希望各位呢把我当自己人，有话就说， 啊，有就放，非常好。对，就是自己人，就像三毛说的一样，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呀？就是不洗脸不刷牙，在你身边放屁的人就是你的爱人，你还觉得他很好，吵吵闹闹，然后分分合合，走到最后，让人羡慕。阿冷今天打扮很帅，我想问你哪天不帅？够一个合理的解释。今天两个问题送给你，下一首歌非常的好听，这首歌曲听来呢，你会觉得那种浓浓的缠绵和深情会一浪一浪的推给你，然后会让你觉得人还是老的好啊，姜还是老的辣，情人还是原配最棒，就是这种感觉了。来吧，刚刚呢，这位歌手也在北京开过演唱会，我还去现场看了，快60岁了，59岁的他依然一股子向上的力量，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现在有多少人还会用表达爱的时候用唱的方式？村里有个姑娘 ，no， 心在歌唱的时候，她能听见吗？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第二位上场为大家献唱的歌手，我国台湾著名的流行乐代表人物之一赵传，送给今晚的你。 眼泪再次滑落到胸口，我傻乎乎地看着自己脚下的影子难过，爱情似海深，爱你的心渺小得比天还大，天长地久的话最好不要谈分手，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一首接一首，一个平凡的男孩想要告诉他的爱人，我还有一点点温柔，我站得比山还高，要看清楚你离我多远，我的心在痛，我的泪在流，你不要离开太久，从花开到花谢的结果你可不要忘了我，很多伤心的尽头在住进伤心，不肯痊愈的心痛。 啊，那个时代的时候，看到赵传喜欢打篮球，然后他健健壮壮的身体，然后并不俊朗的外表，唱的非常浓情的歌曲，难得那个时代的印记，回到现在的世界当中。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有非常元老级的人物，赵传呐、李宗盛啊、周华健呐、以及一些幕后的制作人。那个鼎盛的年代，谢谢罗大佑，谢谢赵传，谢谢李宗盛，谢谢所有为音乐付出的音乐精英们。 眼泪再次滑落到胸口，我傻乎乎地看着自己脚下的影子难过，爱情似海深，爱你的心渺小得比天还大，长地久的话最好不要谈分手，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一首接一首，一个平凡的男孩想要告诉他的爱人，我还有一点点温柔，我站得比山还高，要看清楚你离我多远，我的心在痛，我的泪在流，你不要离开太久，从花开到 浓浓的深情被这样的声音衬托出来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技巧，不会想到娇柔造作，不会想到他注意自己演唱时的口型、嘴型、脸型、角度 No， 一切都没有，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达。一首一首的情歌，一段一段的情话，唱不完的歌，听不完的人，在一个熟悉的路口来来往往，有那么多的情侣，你是不是有一些触动，说曾经也会有你的影子出现在那个巷口。谢谢赵传，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陆机，生而不同。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To be a better man。很巧很巧，我今天看到我选的歌曲还真的是有了一些年头的好歌曲啊！这些歌曲的演唱者都上了年头，有了自己的年纪，然后在岁月的沉淀当中，一茬一茬的歌手经过，新人辈出的歌坛并没有很多让你留下印象深刻的人，因为现在的音乐制作的流程变得比之前迅捷，真正沉淀下来想旋律写词的人越来越少，被生活的压力压迫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音乐是一个非常有色彩的东西，它可以让你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会有色彩斑斓的时候，也会有无法用任何的色彩去堆砌的时候。有些触动是因为音乐，有些触动是因为你听到好音乐的时候你的感觉。谢谢下午送我的掌声，我也送给你，谢谢。也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光顾十点大陆机，光临十点大陆机的好朋友。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歌，唱不完的爱，过不完的每一个夜晚，那些深情的、自我的、胆怯的想念和思索。我会觉得人生会有很多重合的部分，有没有发觉？就是你会有一个梦境，在梦境里至少看到过这个场景四次，也许这是有理论依据的啊，学过心理学的朋友会知道，日有所思，夜有所闻，夜有所梦。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这是一个畅所欲言的时代，大家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随便说一些自己不能对别人讲的话，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参照物，我可以是任何人，其实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巨大的信任，也是我的一种荣幸。 My pleasure， 我也希望我的反馈，我在我工作的时间里和我在工作的时间外，我们都可以一起畅所欲言的交流。下一首歌一定会勾起很多很多人的回忆，一定是，一定是的。这个女子呢活得十分的精彩，特立独行，又非常的简单和直接。分分合合几任男友，我觉得 觉得最般配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啊，那个人潮人海中又见到你的人，一样美丽啊，一样迷人的人啊。他可以为了特立独行，又非常的简单和直接。分分合合几任男友，哦，我觉得最般配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啊，那个人潮人海中又见到你的人，一样美丽啊，一样迷人的人啊。他可以为了一个人放下身价，也可以为了一个理想束之高阁。他是谁呢？你有没有猜到？他是一个姓王的歌手，两个字。他是谁？在听我节目的朋友，看我节目的朋友，猜他是谁？敢爱敢恨，嗯，到现在了还是那么有气质啊！最近还参加了一个娱乐节目啊。他是谁？三、二、一。有些时候我们会笑着写一些东西，本来是笑，笑着笑着就哭了。小王叔， 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呀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得一份财富才能对别人在乎。 你在孤独悲伤的日子里，轻轻轻地念一念我的名字，并且说这个世上有人在怀念我，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是一件幸福的事。 有一点帮助就可以对谁倾诉，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就可以往后回顾。来呀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 宋暖是一个爱拍照片的女生，她要睡觉了，祝她晚安。她说留在这个城市有多不容易，我想你比我还明白。加油啊，每一个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加油。 感动得要哭，很久 好累啊，准子。我说，放松你自己，把心态调整好。如果明天有希望，就让我们忘了今天的痛苦，好吗 ？Love is love.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打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十点打录机。时间来到了22:31。你正在看到的这个对话框里的人，你的视频里的小屏幕里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周准，他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些朋友第一次来到直播间会问，这是个什么节目啊？跟很多花椒的一些主播不太一样，那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了。嗯，这是一个心灵的交流的节目，首先跟我的定位是匹配的，我也希望进场的所有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安稳的那一部分。点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很多人因为一部电影又把它翻出来看了听了一首歌。在这个信息时代，便捷迅速，情感速食的时代里头，很多人找不到爱人，就是想找谁陪我呢，找不到。特别是需要一个肩膀依靠的时候，需要一个怀抱温暖的时候， Nobody Nobody。 很多人说我为什么找不到呢？有的人是觉得很难去再找一个这样敞开怀抱的人，有的人是真的没有勇气再去做这件事情，有的人真是断了这个念想，我工作我学习让我自己充实，走哪算哪。如果你找不到夜晚的倾诉者、陪伴者，我很愿意啊，我还很挺合格的啊。需要人陪的时候，来听十点大陆机。钢琴和吉他，也许就是两个相互需要依偎的人，需要人陪。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万物生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在一个无声的夜里，你会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呀，经常一个人待着啊。年轻的时候呢，弹弹琴，唱唱歌啊，写写歌，写写词。现在年纪大了，会听听歌，去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安静的环境当中，总有一种莫名的空虚感，你是这样吧？ 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

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我没有任何防备，没方向到处的追，多少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 需要用多少虚伪的谎言掩饰自己的不完美，需要用多少个世纪看透这一切，都是无解的答案。唯有变成更好的人，才能让问题变得简单，变得通透。谢谢伊森陈奕迅，多少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你在哪里？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你来了吗？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现在已经到了22:44:25，你还在回家的路上吗？还是已经进入了温暖的小家？北京变得冷了，明天也会很冷，大风，有的人穿上了羽绒服，短袖不能再穿在外边了。作为你的朋友，作为你的自己人的朋友，我提醒你明天要穿得厚一点，别感冒。早餐一定要吃，有条件的话吃点热的，买一个高压锅，那种可以自定时的那种，自己煲点粥，早上起来正好喝。对自己好一点，别学我，我有时候对自己不好。我身边的人都劝自己，劝我说你能对自己好点吗？我现在对自己还不错，吃早饭了。我的妈妈母亲担心我的胃会不好，我现在也会努力的喝小米粥啊，尽量少抽烟。全中国都想问了，对吧？谢谢丽诺你提醒我。刚刚那首歌叫做多少，我推荐两首多少的歌，一首是陈奕迅，一首是齐秦。我觉得这两首歌真的是无可挑剔的好听的歌曲，词曲编曲演唱都非常的棒，两个时代的音乐调性都是好的。好东西就要分享哦。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推对我说，准则听你那么多天的节目，那么多年的节目，我们都有一个周准的歌单。哎呦，我听到之后非常的开心，整个人是心花和怒放的。 真的很开心，说你推荐了很多我们喜欢的音乐，我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替我自己点赞，嘿。而且他们说有时候真的把你当成一个哥哥和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异性的伙伴和同性的朋友，我觉得特别开心，希望我们都是自己人，不要设防。如果你讨厌我，请你离开我。忽然间好悲伤。如果你觉得我讨厌，请你离开我。哇、wow. ，OK。忽然之间会有什么让你触动呢？就当我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也好，我自己的十点准时答录机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好，通过花椒看到大家的真情流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生非常珍贵的部分。哪些人能真情的说出那些掏心窝的话给一个陌生人？不会的，我们都是自己人。触动的歌曲又来咯，一定会带给你鸡皮疙瘩起来的那个感觉。而且接下来这两首歌是有联系的，他们之间人物是有联系的。 Lady First， 女士优先。谢谢小乔，你来了，舅舅，好久不见，你怎么样？开心吗？快乐吗？你的服装品牌是不是越来越棒？棒棒哒，送给你。诱惑的鞋，极致的好听，也就是这样了吧。每当这个萨克斯风吹奏的时候，我就想到上海外滩的那个萨克斯风的歌手在外滩的一个酒吧上面吹这个凄凉的、优雅的。悲伤的萨克斯风啊，一个身穿风衣的女子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脚步忽然变得匆忙，但是脸上却有几分期待，她要去赴一场什么样的约呢？她能掌控这个约会吗？跟她赴约约会的人是谁呢？诱惑的街， 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眼睛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愿无意说这些，真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 奢望的想念一下，在这样的同龄的年代再出一个像林忆莲这样的歌手，好像是一种奢望啊。 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 下过雨的街， 眼睛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 什么样的约？ 愿无意说这些， 只是对你还有感觉，残缺都用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却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感觉， 要了我你是否 什么都不缺， 心再 也知道该拒绝， 有什么心间难 爱这一切， 只是你 身在诱惑的街， 只是你 身在沉沦的午夜， 血里的 狂野的真实与幻觉没有分别。 情再也 也知道该拒绝， 有什么心结能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千里的旷野里真实完全一无分别。的街，若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 你的心是否会为我而淌血，从此心绝。 也许是因为一条诱惑的街，一条看不到头的街，我们做的选择也无从选择。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此时此刻你想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你承认吧，不要再自己掩饰，你跟我有什么。此时此刻你想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你承认吧，不要再自己掩饰，你跟我有什么好掩饰的。你再躲再躲，你也会想一个人。可是幸福的是，有的人呢回头一看他就在身边，有的人回头一看一片荒芜。 Anyway， 你都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因为忘记今天的痛苦，明天的希望就会接踵而至。我们总不能活在悲伤里，一直活在悲伤里，要有调剂，要有起伏，对吧？林忆莲，亚洲乐坛不可多得的优秀的演唱表达，高级的前五名之一，好听的声音不可多得。但是也要感谢一个男人，小李，李宗盛。李宗盛就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人，一点都不错。从他送瓦斯开始，到他去滚石唱片的时候，再成为金牌的制作人唱作人，有多少的越南情侣啊，都在期待李宗盛写一首一首脍炙人口又非常易懂的情歌。希望呢好的东西不要变腐朽，希望呢爱的人不要分离。最后一首歌就有请小李，李宗盛。其实我们大家，我还有所有看我直播听我直播的听友和网友们，我们都是和时间赛跑的人。不管是家里有矿和家里没矿的人，我们都跟时间赛跑。你能跑得过时间吗？你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当中让自己的生命变得丰盈丰富多彩，就已经很 OK 了。今天晚上聊这么多，想我的话明天再来看我。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记住，跟我一起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夜歌。Love is love， see you， 拜拜。 这个歌呢，我觉得李宗盛因为念书念得不太好，然后呢还好有一点自己的理想，然后很坚持的傻里傻气的去追求啊，所以我觉得我身上其实代表我们那个年代的。是代表一个对理想的追求啊，对自己的所信仰的相信的东西的努力跟付出啊。大家知道我在这个滚石唱片服务有17年的时间啊。 我今天把这个歌献给所有滚石的，跟我一起创造一个美妙的年代的所有的付出自己青春努力的我的滚石唱片，各位亲爱的同事，这个歌大哥献给你们，我们来唱《和自己赛跑的人》。 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